要的只是你在我身边。 真不在乎再要多少时间，心若倒雪仍感谢天，我最美的发现。 残忍或只是表面，其实你心思细薄尽管沉眠，日子久了就明白，纵然中我还是首选。我得承认，男人有时真话连篇，多亏有你处处留马颜面。我有几次心不在焉，将这话说得肤浅。男人有时真话连篇，越是在意越是想不周延。将爱恨分合视若东西，只有你以为我癫，让我在你身边。每一面上上的签，我等着看它是否真的灵验。虔诚的心不改变，众人中我会是首选。 看过的世界，原来只有一

忍住的情绪在午后夜，拼命想你说吧， 选择幸福的碎片，要我怎么接？ 情绪在很后面，拼命想挽回的从前，在我脸上依旧清晰可见。 最美的不是下雨天，而是曾与你共我雨后面。你说吧，渐渐放下会走更远，或许命运的牵制让我们遇见，只让我们相恋，这一季的秋天要落后才发现这幸福的碎片。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 记得那一首歌，记得那片星空。